全遗忘，流浪是交换成长，回家是不变渴望，这里很容易就能疗伤，直觉辽阔的大海摆荡，闪耀的阳光洒下，有谁会不想要歌唱，用舞蹈欢送夕阳，为因果分享，就像笑容是天堂。有谁会不想要歌唱，用舞蹈欢送夕阳，为因果分享，就像笑容是天堂。美丽的稻穗金黄，先进的山林雄壮，不需要人来改装，好什么浮华隔离阻挡，把真实永远闪亮，证明有天堂。宝藏是拥有信仰，守护感动的时光，世界